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38点，跌229点，总成交金额56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0点，跌2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17.98升7.4，腾讯控股507蚊，跌5蚊，阿里巴巴255.2。升3蚊，美团点评234.6跌4毫，中国飞鹤16.3跌3.6，信宇光学科技125.8跌8.4，京东集团272.8升7.2，中芯国际25.9跌7毫，金山软件42.2升2.5毫半，中国平安84.15跌1.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27，瑞士法郎8.583，澳元5.622，加元5.891，新西兰元5.133，欧元9.2544。每百日元对港元7.3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9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0点，升59点。港金现价报18,36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84.01美元，卖出1,98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喺伟业街东行，系伟业街天桥东行去九龙湾嘅支路有意外，咁而家支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就喺伟业街天桥东行去九龙湾启祥道嘅支路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较早前咧，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清丽苑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龙尾接近丽景。就系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清丽苑快线有意外，龙尾近丽景。而喺中环嘅云咸街咧，因为较早前曾经有高空堕物事故，介乎亚不落道至到纪念拿地嘅一段云咸街一度系全线封闭噶。而家事故已经清场，封路重开，咁但系云咸街东行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荷里活道近文武庙。提提大家啲公共运输服务嘅安排，咁九龙系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咧，除咗94号线系缩短同埋改为循环线运作之外，其余嘅路线咧都系恢复有限度服务。而电车服务而家都系回复正常，山顶缆车嘅服务而家亦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最后路面方面，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交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 佢系工作狂嚟噶， 佢连大病入医院啊，都想偷走出嚟拍戏啊！ 不过因为呢一场病咧，佢同结咗婚30年嘅老公重拾初恋嘅感觉啊！ 吓、啊，呢位嘉宾系边个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韩玛丽。

日下昼嘅3:14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平时咧呢一队乐队咧，即系听真佢哋歌都系比较有幽默感啦，有节奏感嘅呢个作品嚟嘅。嚟到今次就试下严肃少少讲一个佢哋近排思考紧嘅问题。喺呢个咁动荡嘅时代入边，你有几可会问一下自己啊？又或者问你身边嘅人你好吗？佢哋嘅名字叫做 Blaster， 有呢首嘅新歌叫做《始自我们》。问完一句嘅你好吗之后咧，其实要等到对方回应咧，有阵时都系一种奢求嚟嘅。打电话俾佢，想问佢你好吗？可能你听唔到佢接电话，又或者你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嗰、那个状态永远都只系得依一个 tick 好。呢首歌就系一个咁嘅故事。 想约他，私信他，并无事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蓝的又话我等他，一堆废话，愿意服吗？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今朝假，单剔隔绝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14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意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上传10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三次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从此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理线，你见得更易过。你曾犯错，隔离了我，阻止我搞清楚。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心焦急，但听隔绝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14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上传10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傻再搏他一次慰问我，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麻木爱痛着蹉跎，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说句再见全面理先。 你只有 Jason 陈海泳。 想约他，私信他，别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等他回复答我，解说一下。 失恋嘅人咧，好唔理智嘅。知道佢 unfollow 咗你啦，但你都会氹自己未嘅，未完嘅，佢都未 block 我。 刚刚听过来自陈海荣的这首新歌，作品的名称叫做《隔离》。 回头是长空，大地回冬，初分手数天总会痛，仍然在途中，只好相信雨过后有彩虹。沉落后先知爱，因为爱曾经多英勇，曾为爱上你面红，教我闭上大门再轻功。全靠当天喜欢过错的人，今天先会自我解困，明白小小的失恋不害人，更加天我成熟感，无法一起都总算我过世人，借过你体温 松容，沉重版先知我因为爱曾经多失控，回望过去也面红，爱上你似漫游外太空，全靠当天喜欢过错的人，今天先会自我解困，明白小小的失恋不害人，更加添我成熟感， 今年就好兴 retro 啦，听一啲嘅旧歌都有少少嗰种 retro 嘅味道嘅，譬如先前阿 Jude 嘅零分啊，头先陈海荣嘅隔离啊，都有少少嗰种千禧年代香港人最中意听嗰一种嘅广东流行歌嘅角色啊，我呢个都系属于嗰一个嘅年代。Twins 呢首《多谢失恋》，歌词入边咧头先都有一个咧叫《全靠当天喜欢过错的人》，跟住呢一首歌咧就系呢位歌手自己作曲同埋填词嘅作品嚟嘅。不是因为爱错了一个人，而是因为看了一套鲸鱼的纪录片。 忽冷忽暖忽已再升温，一涨一退一人纵声沉，与海牵圈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音狂徒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溅让我水作顾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沉默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光，海雨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起永难同信仰，尽管相似为何总是 使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期盼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送，沉没在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几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求，回报是见像那些笑口，情落入大海之后冷然绽放，寂静在暗远渐降，海雨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上水面乘蒸汽尽化烟，跳落在深海下有其用处，必胜自绝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挂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真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 是啊，他看完一套的鲸鱼的纪录片之后，所以有这个 idea 写了这一首的作品。你知陈卓妍有他自己作曲填词的新歌，作品的名称叫做《鲸落》。如果刚才那首歌是鲸鱼慢慢去到沉落海底的时候，跟着这一首歌就好像那个大海一样，用他最温柔的力度去揽住你，等你可以温柔地落到海床之上，都是卢口音。 你壮阔光波，但你永远沉默，把光彩都掩盖，宁静似最冷最深奥蓝绿的海，而我不懂去说谎，无力对抗进你思海，人降生的他浮泊于这深深的蓝光，随同着你暗暗带我到陆地那方，从而寻觅希望，无从浮动中彼此深入感觉，也许一天我在你内把心释放，看透你深处是个更阔更广色彩更多的世界，让我更确切感觉存在，蓝蓝的这片海，而没氧气怎么呼吸爱，人放松的痛浮泊于这深深的蓝光，连同着人放松的痛，浮泊于这心。 新换中之前，我哋有卢巧音，作品名称叫做《深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3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确诊病例4560宗。政府计划征召医护人员协助普及社区检测计划采集样本。医学会会长蔡坚话，下午截止报名。他引述局方表示，至今已经有2000名医护人员报名参与。蔡健说，昨日同政府见面商讨安排，当局透露计划下个月1号展开，为期一至两个星期，初步会在运动场以及学校等的公众地方为市民采集样本。他认为，若果市民经电话预约，应该能够控制人流，减低传播风险。对于当局早前只是承诺为采样医护人员提供外科口罩和手套等的装备，蔡健说最新安排较之前好，当局会提供 N95 防护衣物、面罩和帽，但是脚部的装备以及更换的地方未有讲清楚。天文台已经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熱帶氣旋海高斯吹襲香港期間有7人受傷，有53宗臨時報告。民政事務總署在各區共開放25個臨時庇護中心，共有103人入住。日本東京都政府表示，新增186人確診新型肺炎，累計超過18000宗病例。较早前，东京都政府将疫情警戒级别提升至到最高的第四级，表示感染个案正在蔓延，包括卡拉 OK 和售卖酒类的场所需要在晚上10点关闭，措施直至今个月底。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93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673.1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0点，跌2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17.98升7.2，腾讯控股509元，跌3.5。阿里巴巴255元升2.8，美团点评232.4跌2.6，信宇光学科技124.9跌9.3，中国飞鹤16.4跌2.6，京东集团274.6升9元，中芯国际26元跌6毫，中国平安84.2跌1.1，金山软件42.35升2.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53，瑞士法郎0.903，加元1.316，人民幣6.92，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63。日經平均指數報23,110點，升59點，港金現價報18,36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8.29美元，卖出198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清丽苑快线的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车龙排到近祖尧村。就是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清丽苑的快线有意外，龙尾祖尧村。而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的快线都是有意外，现时一带车多，一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快线有意外，一带车多。至于较早前伟业街天桥东行去九龙湾启祥道之路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一带消散。提提大家关于公共运输服务的安排，新巴和城巴的6号、6X、15、63、73、260和973号线仍然是暂停服务，其余的路线就已经恢复有限度服务。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下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卡关，咁系咪要货金啊？ 即管卡关，小角色已很惯，早知通关，分数不到我拣。假使喜欢，总会找到那一套办法。 人生总有不顺的时候的，就好像打机卡关一样，但现实中不是货金就解决到问题的。安祖豪的新歌跟你说向好的方面想，只要坚持的话，冇关是会过不到的。做歌编曲都有 Tommy Ho、 乐奥 Fan 田子有 T-Rex， 编曲有 Tommy、 乐奥 Fan 和麦旋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安俊豪《卡关达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家人都会跟我讲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吧。 骚动，你想听歌？骚动，你很想我？骚动，谁人嫌多？ 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一于坐低听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电话旁边有鸡蛋蒸肉饼的两位的成员，有 Sony 和 Soft。 Hello， 大家好。 Hello， 喂，等了两年了，就你们有一首新歌了，然后其实明天你们都开 show 的，但是在网上的一个的、concert， 而这个 concert 都已经是经历过，本身是三月做的，我记得是吗？ 是啊，本身原定是3月31号啊，咁但是一路拖到而家咯。 哦、,ok， 喂，准备成点呢你哋而家个 show？ 我哋而家个 show， 因为听晚就搞啦，但我哋就喺我哋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进行呢个直播啦。咁、其实本身我哋公布嘅时候呢都係諗住搞个现场嘅 live show 嘅，一路等。咁但係而家係啦，又爆发咗第唔知几多波，咁就冇办法，所以就都係要进行咗件事嘅。咁、因为今次这个 show 已经是希希作为我们鼓手最后一场 show，我们都是咯，希望大家会看的。 OK， 是一起派对吧嘛。 是啊，因为其实为什么会用这个 theme， 是我们觉得其实这场 show 很老实说、就是因为希希都要离开了，所以我们就想搞场 show 的。亦都因为鸡饼啊很久都没有搞过一些公开的演出了，那都是时候整翻场了。咁但係點解要一起派對吧？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好多人覺得離別係一樣好 sad 嘅嘢，但我哋就覺得唔一定嘅，真係睇你點樣睇嗰個角度，點樣睇件事囉。有陣時如果個心態係輕鬆啲，咁大家可能係用一個祝你前程感受嘅心態，咁我哋就嚟一場最後嘅派對啦，咁樣囉。啱啱睇咗 Dark 呢，其實結束係一個開始嚟，開始咗可能係一個結束。 生生不息啊，不断咁循环咁样啊，成个状态好似就系、是。喂，咁但系我想问咧，其实嗱，虽然而家个感觉都系因为开始 party， 即系喂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嘅前程啦，咁样样嘅。咁但系譬如开头你哋知道希希谂住，喂我谂住试下搞少 solo 嘅 project 啦，咁你哋当时系咪第一下都系咁乐观地去面对呢件事，定系你哋都有少少点算咧咁样嘅咧？ 其实我哋又唔。即係嗰個心情就唔係話好激動，但係都唔係話好唔 surprise 嗰啲嘅。但係我哋都有心理準備嘅，因為其實都唔係話一下子同我哋講嘅，即係我哋不嬲都大概都知道，係啦，知道係啊有個咁樣嘅決定㗎啦，有啲咁嘅想法㗎啦，只不過係睇下幾時決定咁樣咯。 咁而家就嚟到今年就真係要即係大家就係叫各奔前程啦，咁樣係 啦。 咁但係雞蛋蒸肉餅你哋會唔會係recruit 一個可能係邀請一個新嘅人加入啊，定係點樣嘅呢？其實有。 其實我哋係會嘅，而且我哋都係嚟緊都會有啲新嘅發展㗎啦，因為我哋自己都唔想話點講呢，對於我哋嚟講，大家有自己各自嘅目標可以去發展，係其實係一件好事嚟㗎嘛。最主要係真係自己想做完成嗰樣嘢。咁而我哋亦都本身都有我哋自己嘅計劃，所以我哋都會繼續實行翻去咯。即係對 band 會繼續 run 落去。咁我哋可能喺呢件事完結咗之後，我哋亦都會可能喺不久之後咧，就已經係會有新嘅嘢發布㗎啦。 OK， 嗱咁所以而家呢首新歌啦，雖然都等咗兩年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就係、其實係叫做係一個分水嶺咁樣啊。 其實咧呢首歌真係有啲個意念上係好簡單嘅，但係成個背後就有啲複雜，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過去呢一兩年係發生咗好多事啦，呢、這個地方 係 咁。其實呢首歌咧係寫咗好耐㗎啦，即係個創作嘅過程就已經係我哋都搞咗年幾㗎啦。咁同埋因為自己本身有個我哋啊係有一個 project， 咁我就諗住寫一個故事嘅，係真係你當係 短篇小说咁样先啦。 咁、 okay. 但系嗰个故事可能系关于将来嘅世界一啲嘅，系可能科幻情节少少咁样啦。咁但系我就编排咗，可能咧我哋预计系会出 album 啦，然之后嗰啲歌咧都系会关呢个故事事。咁其实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关嗰、那个。故事字嘅，咁但系只不过系唔知道点解，就系写咗出嚟之后咧，其实我个故事我自己写咗，咦？点解好似我有少少，我觉得自己好似有少少预言家咁，以前写嗰啲嘢，点解而家好似逐步有啲发生紧咁样，都好搞笑。 哦，OK， 喂，咁嗱，因为咧系嗰个歌名叫 405啦 ，Method Not Allowed。 咁其实。个歌名呢首先就是取自于入边有一句歌词嘅 We are all printed on the digital page 咁样啦。咁其实都系回归返我本身讲话我嗰个故事嘅创作理念、就系、是、其实系讲緊将来人嘅世界啦。其实我哋都系逐步迈向緊呢个阶段，就系、是、每个人都变得越嚟越一式一样啊，或者我哋系好似一啲robot 啊 ，AI 啊 ，machine 啊，咁样越嚟越系你会俾人安排咗一个角色俾你，而你点样做咧，先至可以做好嗰个角色咧，就系、是、睇你嘅 big brother 点样决定你嘅人生。咁所以呢首歌其实就系个意念，就系源自于咁样咯。 哦， 嗱， 首歌个音乐底就大概两年前一路咁样不断咁可能录音或者改，咁但系可能 melody 或者旋律方面咧 ，soft 就后期慢慢一路去创作喺里面咁样，跟住最后我哋就安排咗喺呢个时候诞生咁咯。 哦 ，OK， 但我想问咧，喺两年前写啦，中间一路修改啦，嚟到今次真系录音嘅时候，即系录呢首歌嘅时候，个感觉有冇唔同到啊？其实？ 首歌好似都好耐之前录噶啦， 系咩？是嗎 首歌录咗好耐噶啦，其实。 哦。 我听翻嘅时候，我就觉得原来我嗰时唱咗啲咁嘅嘢啊，我自己都唔系好记得咁样 啊。O K， 喂，咁你原本你创作嗰个古仔会唔会嚟紧都继续会发展落去噶？ 我会发展啊，其实一路都发展紧嘅，但系我一路写紧嘅时候先发觉原来真系作古仔都唔系咁容易。我而家好佩服嗰啲编剧，尤其是嗰啲人物关系啊，好难去描绘，好难去雕刻。 哦 ，O K， 喂，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继续系期待呢个故事嘅章节，如去到喺嚟紧嗰啲唔同嘅段落啊，个情节会系点发生落去啦？ 会可以喺我哋嚟紧发布嘅歌，其实都会慢慢渗出嚟嘅。咁将终有一日，我如果完成咗呢个故事嘅话咧，我系应该会揾个机会发表一下嘅。 Come on, baby. 咁嗱，因为嗱嚟紧咧，听日你哋就开呢个系网上 concert 啦，但系网上 concert 因为一个 full length 嘅 concert 嚟噶嘛，即系唔系话啊，我哋今日 IG live jam 几首歌俾大家听下啦，咁样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挑战性喺中间咧？其实网上嘅 concert。 哇，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大挑战，因为我哋从来都未试过搞呢一类型嘅嘢噶，同埋我都好担心啊，惊好唔惯啊，因为咧我哋每次演出都系有现场嘅观众啦，跟住俾啲 feedback 你啦，咁你可能同佢哋有互动啦，咁而家变咗咁 digital 化咁虚拟，我净系望住个 mon， 我惊到时我好似自己同自己讲。 系，因为 因为我哋有冇试过做嗰啲咩电视节目嗰啲啊？冇试。 哦，系，因为如果上电视，你可能都试过望 cam 就唱歌啦，咁样样。 系啊，即系系咯，我哋系冇呢啲咁样 program 嘅经验啊，咁就、 哦、OK， 需要有经验嘅，我自己觉得，你即系做翻，到时你做翻自己，即系做翻个本身你。你是一个 artist 嗰、那个嗰、那个嗰样嘢 output 翻你自己嗰件事，佢哋会感受到。 OK， 所以 Sony 应该系相对地冷静啲嗰个。 Okay. 啊、Sony 大师好劲啊！我听日咧就拱佢去讲嘢，对住啲观众睇嚟。 喂，咁但系你哋因为你哋嘅 library 都有好多歌噶嘛，咁譬如你哋两个啊，各自最期待。在这个 show 上面玩哪一首作品？ 咦，咁我自己其实是期待玩两首新歌的，因为、okay. 除了这一首405 Metal Lock Allowed， 咁我哋仲有另外一首新歌，其实是未公布过的，亦都应该之后会发布，但我哋因为这首歌是同一个 project 去联成，咁我哋就要睇下对方会怎样安排咯。 哦 ，OK， 所以阿 Soft 就是期待玩新歌嘅，咁阿 Sony 呢？ 我都是觉得新歌其实是其实这两首新歌啦，其中一首就是、yeah. 都是其实都是两年前的，即是搞了很久现在才可以这样演出，所以其实跟我们之前的个音乐风格不断地转变，或者是一路去即是 input 一些不同的音乐，然后自己又再 output 一些自己同本身我自己的風格有啲唔同嘅嘢出嚟，所以其實係幾 fresh 嘅，我自己覺得。 哦 ，OK， 嗱，咁所以即係聽日咧喺嘉頂張學餅佢哋嘅 YouTube 嗰度咧，咁佢哋就會開佢哋呢個一起派對吧呢個 show 啦。咁所以有佢哋以前嘅作品之餘咧，你就可以期待一下佢。佢哋話新歌點樣聽到咧？就係聽日你就可以聽到啦，咁樣。因為佢哋都講到明㗎啦 ，keep 廿四個鐘嘅就條片。 冇錯，24個鐘頭之後冇得睇㗎啦。我哋希望大家學會珍惜呢一樣嘢啊。係啊， 係 啊。 但你。我覺得 so far 譬如同你哋傾咗短短呢十零分鐘咧，我覺得其實你哋都係對嗰個將來係幾抱有嗰種希望嘅，即係喂咁完結咪就係真係一個開始咁樣咯，即係唔緊要嘅咪聽下新歌咯，咁然之後各自亦都有一啲新嘅 project， 或者雞餅你哋都有新嘅 project 嚟緊都好快就會發布啦，咁樣咁係 hopeful 嘅，我覺得件事幾好，我覺得呢個 energy 咁樣。 我覺得就嗰、那個希望係咩啊？就係唔係因為有希望所以我哋行出嚟，而因為我哋。行出嚟，所以有希望。所以只要我哋继续做，我相信我哋希望系会存在。 哇！吓，呢个访问一个完美句号啊，简直就系、是。喂，咁啊，预祝你哋听日 good show 啦。咁就期待， 多谢啊！ 系啦，而家听住你哋呢一首派台嘅作品，好快咧，鸡蛋蒸肉饼咧，亦都会有佢哋嘅新嘅动向咧，你哋就会知道噶啦。今日多谢晒 Soft 同埋 Sony，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policemen or security people in danger. So they kill them. You want the world now, so what they built right. You want the world now, so what do you still want right. 欧洲领袖不应该承认白俄罗斯的选举结果。欧盟领袖即将召开会议讨论白俄罗斯的局势。正在立陶宛的季哈诺夫斯卡亚发布视频，要求欧盟支持白俄罗斯的民众，形容选举胜出的卢卡申科失去管治合法性。他曾经要求卢卡申科交出权力，但是突然离开白俄罗斯抵达立陶宛。根据官方的点票结果显示，卢卡申科得票八成，第六度当选。外界一度认为可以威胁他的政治素人季哈诺夫斯卡亚得票一成，大幅度落败。反对派认为选举存在舞弊。天气方面，同热带风暴海高斯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一点，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07点，跌160点，总成交金额79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0点，跌2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17.86升6.2，腾讯控股505蚊，跌7蚊，阿里巴巴255.6升3.6。美团点评230蚊，跌5蚊；信宇光学科技125蚊，跌9.2；京东集团278.6升13蚊；中国飞可16.26跌4毫；中芯国际26.05跌5.5；中国平安84.6跌7毫；港交所373.6系跌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269，瑞士法郎8.588，澳元5.63，加元5.895，新西兰元5.138，欧元9.2531。每百日元对港元7.3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0点，升59点。港金现价报18,36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6.69美元，卖出1,98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较早时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清丽苑的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快线仲未解封。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跟住清丽苑的快线啦，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近葵涌医院。至于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的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了，快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一带车多。渡轮服务方面，大部分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未来会开出头班船的就是长洲至芝麻湾，这个船期就是4:50，长洲至芝麻湾船期4:50，而芝麻湾至梅窝和平洲的就是5:10。芝麻湾至梅窝和平洲头班船开出的时间是5:10。路面交通方面，现在各条隧道和大部分的路面交通都是畅顺的，只是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是比较多车些少。 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同埋要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嚟到四点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啦，你好啊 ，King。 Hello， Eric 翻嚟啊。今日呢件事咧，其实系发生喺个歌手身上啦。 系。 但系本来嗰件事同唱歌一啲关系都冇嘅。 系。 系啦，系讲杨丞琳。 哦。咁事？ 杨丞琳咧就最近咧上咗呢个郑元畅啊，即系之前咧佢喺 YouTube channel 开嗰个新嘅节目，叫做郑元畅不正经厨房。 系。 咁就其实请一啲。佢嘅朋友一齊上去煮嘢食啦，咁樣咁可能咧出現嗰個情況就係大家都唔係專業識整嘢食嘅。 我上次睇過一集喎、 啊，你睇到佢同邊個啊？ 唔記得啦，一個長頭髮嘅女歌手，係蔡依林。 許慧瑩佢未蔡依林住。 我咁唔記得啦。 唔緊要啦。咁嗰陣時咧， 幾 cute 嘅我覺得。 係啦，咁咧嗰個節目咧，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學煮嘢食啊嚇，咁係唔使睇嘅。即係睇追星啦咁樣。 唔該啊。 係啦。咁但係請啲人都係，譬如佢都請咗林依晨啊。啲人就覺得哇好興奮啊，因為惡作劇之吻合體啊嗰種嘅感覺啦、 哦， 都係大家喺年幼時嘅一啲嘅回憶啦咁樣。咁佢咧有一集咧就請咗蔡依林， 嗯， 俾你解釋咗，但請咗楊丞琳。 楊丞琳， 咁請咗楊丞琳嗰集咧，我估唔到後續會有其他嘅事情發生啦咁樣。咁就講緊咧。當時咧，楊丞琳係非常非常非常唔識煮嘢食噶。 係， 佢直情連咧同鄭元暢安排佢洋葱切絲。 嗯哼， 咁佢就望住啲洋葱就話：，咁我要點樣落手？即係佢無從落手啊！唔知我要點樣可以將佢切絲咧？咁樣，咁同一時間，即係點樣將佢變成絲啊？同埋嗰絲要絲到咩地步？即係幼身到咩地步？粗到咩地步咧？咁、 哦、 樣，佢冇呢個概念嘅咁樣啦。咁又例如即係佢嗰一集係做呢個泡菜炒年糕，如果冇記錯。咁然之後啲年糕呢，因為其實年糕拆開落嚟已經係你見到平時白色咁樣㗎啦嘛。咁、 啊、 但係鄭元暢就要攞去煮。 係。 咁楊丞琳就話：佢已經係呢個樣㗎喇喎，你再煮佢咪變樣囉，咪即係咁樣啦。做咩啫？ 唔係有一種。吓、啊，啲唔系常识嚟嘅咩嘅感觉？ 系啦，咁咧个故事就系由呢度开始啦。咁又连葱啦，佢又唔识处理啦，唔知点样处理啦。咁又例如要剥蒜头，佢又觉得处理唔到，不如我剥条蕉俾你食得唔得啊？咁样，咁即系话俾你听个 function 唔同啊，个功能唔同，唔好乱嚟啦。咁故事就系由呢度开始噶啦。咁就的而且确咧，即系杨丞琳喺个节目上边就展示咗非常唔擅长煮嘢食嘅呢一面啦，咁样啦。咁然之后就有非常之。多又唔算非常之多嘅，有啲網民咧都幾盡咁樣去批評嘅，即係例如其實講話已經結咗婚啦，可唔可以努力少少啊？ 咁結咗婚同煮唔煮餸又冇一個， 即係佢就會覺得已經係人妻啦，煮嘢食要照顧你老公，咁係咪努力啲咧？咁樣 咦係啦，你有楊丞琳一樣 concept 喎，咁樣啦，跟住又話，身為女人都係要學識點樣可以養活自己或者屋企人嘅料理先至得噶嘛，咁樣 唔得啦，呢個太性別定型啦， 係啦， 同一女人一定要學識煮嘅一百道菜有乜分別啦？ 冇錯，咁呢個時候咧就係件事發酵嘅起點。楊丞琳見到呢啲批評嘅聲音咧，佢就有啲唔開心，佢就喺 Instagram 上面回應啦。我覺得其實幾有型嘅個回應，佢就話咧：我想說，我喺我自己專業嘅領域上發揮得非常專業，喺唔專業嘅領域上咧，亦都發揮得非常之唔專業。本人就係唔識煮菜，我淨係識得刻苦耐勞同埋賺錢養家。反正我阿媽同我奶奶以及我老公都識煮嘢食，咪好咯。你哋係咪妒忌我啊？ 魔純粹頭先嗰個位，我真係覺得嚇呢、這個真係我覺得係 common sense 嚟嘅，有少少。咁當然啦 ，common sense 係其實真係冇一個 common ground 嘅，即係我嘅 common sense 同你嘅 common sense 可能兩樣嘢啦。即係等於楊丞琳話嚇，我 common sense 我有 studio 嗰啲 setting 係咁噶啦，嚇你咪唔知嘛？ 即係係啦，即係嗰啲可能係佢 嗰樣係咁嘅，所以我有種詫異咯。 因為我都係一個唔識煮嘢食嘅人嚟嘅。咁但係呢我諗我都有遇到過類似嘅，我阿爸好叻煮嘢食啦，所以當我阿爸即係要求我幫佢一啲手嘅時候，我可能會衝口而出問一啲好低能嘅嘢，咁我阿爸個下意識嘅反應就係、是、死兩個女係咪傻㗎，即係嗰種嘅感覺啦。咁但係我又好明白其實呢我谂唔系唔识，因为我就算冇煮过，我都见佢煮出嚟系咩样噶嘛。 系啦，就系呢样嘢啦。 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唔知道点样将佢变成嗰个样嘅，你明唔明我讲咩？ 系咯，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吊诡嗰个咧，嗱，你譬如啲葱你唔识点处理， 系 或者蒜头你嗰啲嗰啲窍门点样开，你搣咗就唔易咁一件事啊。但系嗰啲年糕。本身咪咁嘅咯，点你变做咩啊？呢个我就觉得最奇怪嘅。 咁佢都话咧，个节目组咧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嘅、哦，即系佢买嗰啲咧唔系成条，又或者未完全未处理过嘅年糕。 哦， 佢买嗰啲系叫做咩年糕料理包，哦、就系嗰啲速食嗰啲咧，你只要将佢摆落去锅入边煮两分钟，再捞佢个酱 有呢个 background， 我就开始明白哦，原来 系 速食料理包。 嗰、那个节目我都见到佢特登去打咗呢个字喺上面嘅，佢就话啊咩工作人员买错咗料理包啊咁样，所以其实嗰年糕我都见到咧，佢攞出嚟的而且确就系你平时食嗰个年糕嘅样。 OK， 咁于是乎阿杨丞琳就发挥咗，即系发出咗呢个疑问，唔系咁咯，仲煮咁样啦。咁然之后咁佢都话算啦，我都系食泡菜啦，唔好炒年糕啦，即系简单啲啦，大家咁样。咁然之后你又见到之后佢又有讲一篇，即系又回应翻呢件事嘅，都得睇嘅个回应。佢话如果我明白我结咗婚，如果我识得赚钱，识得照顾屋企人之余，我仲识得煮嘢食，咁啊梗系 perfect 啦，咪加好多分啦。但系即系唔好意思，因为我十六岁出嚟做嘢，我屋企人的而且确冇叫我处理煮食嘅呢个部分。所以佢话我觉得呢个处理好好系原因系咩呢？系因为我都从来唔中意啲人咧无知就大晒嘅，即系尤其是我做音乐节目主持，我哋好知道唔识啊点啊，即系无知就大晒嗰个态度咧都唔系好好嘅。所以我觉得之后佢包呢个咧系即系个公关嗰个角度处理得好好啦，就话其实系噶，我识煮嘢食，我知道一定会加分。但系无奈何就我十六岁出嚟做嘢之后，我就系唔识呢件事。所以其实佢话如果你识嘅话，顾之然好好啦，即系恭喜晒你系一个可以照顾屋企人照顾得好好嘅女性。但系佢同一时间亦都讲话，就算你唔系呢啲女性唔紧要噶，因为你有其他嘅才能贡献紧你个屋企或者呢个社会咁样啦。咁亦都佢都讲到话，可唔可以唔好有咁多嘅，譬如黑板印象啊、性别嘅定型啊，即系觉得啊男女仔一定喺厨房，咩男主内女啊。 男 主外 女 主内咁样，佢就话呢个其实已经喺呢个时代底下咧，系唔应该有呢啲咁样嘅思维模式嘅咁样啦。 啱啊！ 咁然之后佢就话咧，同一时间佢唔想勉强自己去成为嗰种知书识礼啊，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嘅女性。佢话同一时间亦都相信喺呢个时代底下，好多女性同佢一样。但系佢哋绝对唔系唔叻咯。 我明啊。所以我覺得要睇一個人叻唔叻，係睇下佢有邊樣嘢叻，邊樣嘢唔叻咁解。 咁你都要容許有啲人有啲嘢叻，有啲嘢唔叻。 一定會啦，係啊。所以我話哦，喺廚房嘅 contact 咗就啦。 咁之後又有啲嘢婦女團體出嚟，即係聲援啊、支持啊咁樣啦。所以我都係估唔到原來件事。不過可能而家即係關於女權嘅呢件事咧，就會好敏感，成為一啲社會嘅議題啦。 不過我諗呢個除咗係女權，亦都係一個男權嚟嘅，可以 啊，都係 嗱，即係因為譬如你覺得 相對嘅啫，呢啲 係因為相 相对噶嘛，即系你觉得啊，你结咗婚嘅女人，你就一定要识煮餸啦咁。咁呢个固之然，我觉得呢个观念非常之骑呢啦咁样。但其实你咁样，你觉得系女人就要做呢样嘢嘅时候，你就真系觉得，如果男人你中意煮餸，唔系啊，呢女人嘢嚟噶嘛，即系其实都系一种男性。唔好话男同女啦，系你个人你中意咩喜好嘅一种嘅权利嚟嘅，我觉得。 又或者其实都我都觉得呢样嘢就系一个好。 同埋屋企煮饭就话人哋系乸啦，但系出到去嗰啲行政总厨男人，咁啊真系犀利啊！做厨咩观念啊？你哋啊？ 好鬼正奇怪，系啦，即系屋企煮饭就冇出息啦，但系如果做行政总 厨，好奇怪。 呢个咪又系即系当我听唔明嘅时候，我就话哎呀，真系好有深度啊嗰啲嘢咯。 即系咁咯， 系啦。咁于是乎今日都想俾大家见。即系佢叻嘅一面啊，咁样即系讲紧都系嗰只专辑噶啦。咁呢只专辑咧，即系虽然大家都有啲遗憾嘅，就是、完全、即系无缘金曲奖啦、入围啦咁样。咁我哋之前有介绍过咧，嗰、那个金曲奖今年嘅评审主席陈振川啦，其实之前系佢经理人嚟噶、所以好多记者都会围住川哥，川哥杨丞琳一个入围都冇、啊，发生咩事啊咁样。咁然之后陈振川就话：咁证明呢、這个啊。好公平啦，系嘛？即系我自己嘅女兒，我都帮唔到佢啦，系嘛？咁但系呢只碟咧，同埋最近大家都可能讲紧八三幺乐团唱咗《想见你想见你》嘅粤语版啦。咁大家又会回忆起之前啊，之前林宥嘉有嗰首《坏与更坏》，都觉得系好对广东歌嘅支持啦。但系其实呢个女仔啊，即系杨丞琳咧，佢呢只专辑有《我不认识你》呢一首，作曲有林家谦填词，有陈伟谦啦。但系其实已经唔系佢第一次唱广东歌，原创嘅广东歌，之前都試過同陳柏宇合唱嘅，咁但我覺得係首先揀咗個好廣東歌嘅班底啦，同埋廣東話發音真心好好啦，所以不如大家一齊欣賞一下人哋叻嘅嘢咧。 开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不知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发那些美梦，那副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义藏于心，谁料走出落地，是我捱不起，背叛那人便很努力忘记，曾是最亲的你，其实我不会再提 杨丞琳的这首歌， 那个名称我不认识你， 讲 的友情被人背叛的一些故事啦。 OK，所以即你现在看到很多都是那些网上自己开很多YouTube channel 啊，跟住就啲 artist 又可以有自己一啲唔同嘅 content 啊，諸如此類啦，咁樣都係有趣嘅，我覺得即係當係 fans 嚟睇，即係喂多咗好多嘢揀，唔係淨係電視台嘅嘢，即係先至有得揀咁樣，都係好嘢嚟嘅。 有啲直情已經變咗恆常，即係每個星期有一集新嘅咁樣，咁大家即係感覺上，即係除咗追劇啊、追電視之外，其實好多人都而家都追緊所謂 YouTube channel 噶嘛。 係啊，咁樣即係譬如頭先你講係煮嘢食咧，咁啊近排即係你見，因為好多人都話，唉喺呢個係social distance 嘅情況底下，唉就唯有喺屋企煮多幾餐咯，咁樣即係除咗支持下自己中意嘅餐廳之外，都要學下自己煮噶啦，咁啊即係身邊有好多其實圈中都好多人系中意煮饭食噶嘛，邓小巧啊、蓝奕邦啊，咁最近有一个成日睇佢就 系 阿 Tim Lui 啦，即系填词人啊，成日帮 Rubber Band 填词嘅 Tim Lui 啦，又开始自己研发好多唔同嘅嘢食啦，咁样样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得意嘅，即系你变咗由音乐以外又睇到哦，原来呢方面又有啲兴趣噶， 系 咁样系有趣嘅，咁样系啦，咁所以但系我今日拣嚟， 其实咧，我想讲，我比较中意睇佢哋论尽唔识嘅时候。即都系觉得，你睇下你又人又生得靓，又识唱歌，又识填词，又但你唔识煮嘢食嘅，即都系呢啲好衰格嘅个。 即其实最多系想食花生啦，系啊， 想 睇一个好有娱乐性嘅一个饮食节目。 呢啲都系贱嘢。 系啦，嗱咁啊，但系咧，我哋头先讲即系，譬如系杨丞琳就好多人话搞错啊，点解女人啊，你唔识煮嘢食啊， 老婆唔识煮嘢食。 咁我哋已经讲咗啦，即系太无谓啦呢啲框框。 系 咁但系调翻转。其实前排就有一个嘅男嘅唱作人咧，佢就反而就系都系话啊咩疫情期间我都成日喺屋企都系煮嘢食咯，煮咩食都系食我自己中意嘅嘢啦咁样。佢仲因为咁中意煮呢样嘢食咧，就写一首歌添，系啦，知唔知啊？方大同，你有谂边个啊？ 系啊，我脑喺度， 系咪有首歌叫？系咯，系咪一首歌？ 系 咩嚟嘅咧？ 呢排咩歌系食物嘅名？ 系啦，咁啊之前就系出咗一张嘅 EP 啦，三首歌啦咁样。咁啊，其实最近都有首新嘅派台嘅作品嘅。咁但系就你讲开饮食咧，系啦，你就睇到啦，即系我哋要打破呢个性别嘅框框。系啦，头先有个女歌手唔识煮嘢食，我哋一个男歌手佢好中意煮嘢食。系啦，方大同啊，呢首嘅作品叫做《面面》。 Hello，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哎，很想跟大家分享。 那切一点点葱花备用，再来一点点蒜蓉备用，要切一点点香菜。有很多人不喜欢，好害怕，但是我非常喜欢。 Yeah. 不喜欢就别放，要准备酱油、 油、 香油， 有时叫芝麻油， 最近买的 辣油， 再放起上 盐， 然后一上 盐， 不放猪油，因为我吃素， 这是我的阳春， 点点 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 点点 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 点点 爱是一时总是沙时，爱是一个面条花时，我爱吃 点点点点点， 爱你有理有理由， 爱你有理有理由， 敲门就在有理由。 Garlic and pepperoncino， 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简单，吃起来更不简单。 据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面，据说是经一世厨房的起点。 喜欢吃 pasta， pasta， pasta， 除掉橄榄油，留给好朋友。 点点， 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 点点， 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 点点， 爱是一时总是霎时，爱是一个面条花时，我爱吃。 点点点点点， 哦。随时随地任何事情， 点点 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 点点 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人， 点点 爱 是一时总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 这次的棒，我爱吃这个面，吃那个面，天天去那个店，新鲜刚切的手擀面，各自形状有各自体验，有扁的、宽的、细的、粗的， 某些适合 酱和醋的， 有些不是 Chinese food 的， 这高汤底 不是素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3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确诊病例4560宗。政府計劃徵召醫護人員協助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採集樣本。醫學會會長蔡堅說下午截止報名，他引述局方說至今已經有2000名醫護人員報名參與。蔡堅說昨日和政府見面商討安排，當局透露計劃下個月1日展開，為期1至2星期，初步會在運動場以及學校等的公眾地方為市民採集樣本。他認為如果市民經電話預約，應該能夠控制人流，減低傳播風險。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梁仲恆早前被裁定要全數向立法會交還薪津和訟費。立法會昨日入禀高等法院向梁仲恆提出破產申請。梁仲恆和游蕙禎2016年9月當選立法會議員，在10月發生宣誓風波，兩人被褫奪議員資格。他們其後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亦都被駁回。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其後入禀向他們追討欠款，法庭裁定行管會勝訴。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美從金融合作實現共贏，人為設置障礙不符合雙方資本市場利益。在回應提問指美國國務院發信警告美國各高等院校從學校的捐贈基金中放棄持有中資概念股的時候，發言人趙立堅指出中美互為重要投資融資夥伴，雙方從金融合作中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實現互利共贏。趙立堅敦促美方為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經營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較早前，美國助理國務卿克拉奇致信各間院校，建議各個高等院校的基金盡快剔除中資股，聲言在美上市的中資企業出年年底之前有除牌的風險。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海面有湧浪。明日稍後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6至32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178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84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0点，跌2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17.82升5.8，腾讯控股506蚊跌6蚊，阿里巴巴255.4升3.4，美团点评231蚊跌4蚊，信宇光学科技125蚊跌9.2，京东集团278蚊升12.4，中国飞鹤16.26跌4毫，中国平安84.6跌7毫，中芯国际26.05跌5.5毫，港交所373.6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3，瑞士法郎0.902，加元1.315，人民币6.90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0点，升59点。港金现价报1840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9.47美元，卖出1990.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清丽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提提大家一啲公共运输服务嘅安排，咁而家新巴同埋城巴嘅6号、6X、15、63、73、260同埋973号线仍然系暂停服务，其余嘅路线就恢复有限度服务。而九巴94号嘅路线咧系缩短同埋改为循环线运作，其余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嘅路线亦都系恢复有限度服务。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畅顺。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李靖屋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俊，今年23岁，是理工大学环境及都市设计学系的上届毕业生。咁我由 Year One 开始已经接触活木球，曾经攞过香港活木球公开赛冠军，上年好荣幸可以以队长身份为理工大学攞到首个活木球男子团体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他是工作狂来的， 他连大病入医院都想偷走出来拍戏啊。 不过因为这一场病呢，他和结了婚30年的老公重拾初恋的感觉啊。 啊，这位嘉宾是谁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玛丽。 想知 Mary 姐和我们分享了什么保卫家庭的心得，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的丰收家庭保卫队。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 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悠长假期的陈凯琪，希望每个市民朝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仲豪送返嚟，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各位，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啊。在人生的旅途上，冇可能日日都阳光普照嘅，少不免咧会有阴天。我哋最紧要咧就是坚持，唔好松懈，逆境自强，晴天一定会嚟嘅。Bonnie M 嘅 Sunn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时间嚟到下昼嘅4:40，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寻晚就赶住翻屋企，今日就赶住翻工。咁多位香港人辛苦晒啦！ 我要的生命是一种困苦，绝对不要模棱两可攀升的空，模糊当中美丽朦胧。我要的生命不分轻与重，无畏是蚂蚁海豚人类都相同，快乐悲伤常心头，时而哭时而笑时而闹时而吵，大概是因为牵绊有了困扰，时而好时而糟，想和你抱一抱，总是多了活着的依靠。飞过高山陆地海洋，拨开云层寻找阳光，你的笑容提醒我善良，天空越近思念越长，越过无边惊险挑战，等待黑夜消失转换，幸福是你在我身旁，别再等我睡眠吧。 今日翻工嘅路途都系有啲困难嘅，因为见到好多新闻嘅片段，都好多人一齐翻工。第一首歌拣嚟白安嘅最新作品《回家的路》。 是一种功课，绝对不愿让奢求成为一场空，哪怕失败也感到光荣。时而哭，时而笑，时而闹，时而吵，大概是因为牵绊有了困扰。时而好，时而糟，想和你抱一抱，总是多了活着的依靠。飞过高山，陆地海洋，拨开云层寻找阳光。你的笑容提醒我善良，天空越近，思念越长。等待黑夜消失转换，幸福是你在我身旁，别再等，不睡 拨开云层寻找阳光，你的笑容提醒我善良，天空越近思念越长，飞过无边无限挑战，等待黑夜消失转换，幸福是你在我身旁，回家的 版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回家的路》。 回家的反方向，把昨天丢在那，盼你的怀抱呀，晚星不想打呀。和平东侧成不坚壁的晚上，小剧场发着光，戏弄我的时长，诱惑我再出发，不顾一切有。 年纪的人都可能会有种不想回家的感觉的，但放工之后想回家是因为想休息啦。那讲回工是为了爱还是责任呢？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安和》。真系 系翻到屋企啦，有机会可以摊喺梳化度。希望你嘅心情系轻松嘅，唔好有咁多心事，甚至可以漫无目的咁享受生活啊！ 窗边喝着冰啤酒，黄色、金黄色泡沫泡沫。我要干脆做个梦，红色、粉红色。花边新闻小动作，黑色、刷黑色，一抹一抹。一双拖在肩膀后，红色、彩虹色。绕着房间太整套，跟着跟着我耍到耍到。黄豆水你请不要缠着缠着我。 分身乐队，他们叫做余丁觅的这一首第一首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沙发旅游沙发 Radio。 作品，佢哋系宇宙人啊！今日新收到嘅最新作品。 为什么总是好奇得不到的东西？为什么微笑总是那么耀眼美丽？啊啊啊！写感情没有季节限定。 新歌歌名叫做《先这样》。 为什么总是不停购买最 新手机，为什么看到红灯总是想要停机，啊啊啊，是谁在强迫自己。 No I can be your hero, No I can be your hero, No I can be your hero, No I can be your hero。 有时候我只想要就这样闯进一句无尽的愿望， 有啲嘢如果处理唔到，不如摆低先。好似宇宙人呢首新歌咁样，歌曲名称叫做《仙者样》，嗰种感觉咧就好似今日最后呢一首，拣嚟嚟自 Leo 王嘅歌曲《时间的奶色》，将一啲问题交俾时间去处理啊！ 开错路，你开错路，超不爽，你大爆炸。没关系，深呼吸，再转个弯，别想不开啊，慢慢开，别忘记要欣赏沿途风景，赶路的人错过后悔莫及，满脑垃圾勾牵拉在一起，那只撑着背，莫名其妙的时间的耐心。 Good luck， 可以打到慢慢喝，感觉疼痛欢乐混合化入喉咙，要喝不正，原谅昨天的我，面对新的旅程。就算我开错路，不要笑着开错路，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开错路，开错路，开错路，转个弯，转个弯，转个弯，到人的位都可以到达要去的地方。时机，时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你的，我的目的，我。欣赏沿途风景，赶路的人错过后悔莫及，把那垃圾勾牵拉在一起，他只撑着背，莫名其妙的时间的耐心。 Good luck， 苦大多慢慢喝，感觉疼痛欢乐混合化入喉咙，双颊紧绷要喝不正，原谅昨天的我面对新